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三点钟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相信最近大家的朋友圈都在被一个事件所刷屏，没错，那就是北京环球影城主题乐园要开始营业了。你知道吗？这座乐园建造耗时10年，代表着包括迪士尼在内的世界又一顶级主题乐园将会正式入驻中国，那这是全球的第五座，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座。除了我们熟悉的《哈利波特》《侏罗纪公园》《变形金刚》《好莱坞》等等经典电影的 IP， 也是收录了《神偷奶爸》《终结者》等等全新的元素，而更有中国专属园区的什么？猜出来了吗？没错，是《功夫熊猫》，给我们大家打造了中国式的环境。我相信各位小的时候一定幻想过，比如说乘上飞天扫帚畅游魔法世界，和机灵古怪的小黄人成为好朋友，跟着阿宝学习中国功夫，在侏罗纪公园里展开惊险刺激的逃亡之旅。我真的有一次晚上还梦到了因为看侏罗纪公园而被大恐龙追，印象特别深刻，太刺激了。而现在或许你也是困于工作或者是学习暂时无法前往，或者是被这个有一点高的票价给吓住了，但是没有关系，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通过音乐一起来环游环球影城，重回童年时光吧。 When life leaves you high and dry I'll be at your door tonight if you need help.If you need help, I'll shut down the city lights. I'll lie, cheat, I'll beg and bribe to make you well, to make you well. When enemies are at your door, I'll carry you away from war. If you need help, if you need help, your hope dangling by a string, I'll share in your suffering to make you well, to make you well. Give me reasons to believe.You would do the same for me, and I would do it for you. For you. Baby, I'm not moving on. I'll love you long after you're gone. For you. For you. You will never sleep alone. I'll love you long after you're gone. And long after you're gone, gone, gone.When you fall like a statue, I'm gonna be there to catch you, put you on your feet, you on your feet. And if your well is empty, not a thing will prevent me. Tell me what you need, what do you need? I surrender honestly. You've always done the same for me. So I will do it for you.You're gone, gone, gone. You're my backbone. You're my cornerstone. You're my crutch when my legs stop moving. You're my head start. You're my rugged heart. You're the pulse that I've always needed. Like a drum, baby, don't stop beating. Like a drum, baby, don't stop beating. Like a drum, baby, don't stop beating.Like a drum, my heart never stops beating for you. drum, baby, don't stop beating. Like a drum, my heart never stops beating for you. 这首热情四射的歌曲来自美国歌手菲利普菲利普斯达莱，我觉得翻译的人真的很智慧。 Gone Gone Gone 是当生活使你孤立无援，同这首歌也是电影蜘蛛超凡蜘蛛侠二吧，对，超凡蜘蛛侠二当中帕克经常躺在床上戴着耳机听的一首歌曲。当生活让你孤立无援，那今天晚上我就会守候在你的身旁，只要你需要我，我会为你遮住这城市耀眼的灯光。也许你经常在想，如果世界上真的有这么一位超级英雄，能像歌词里唱到的这样专门来守护自己，该是一件多美好的事情。但是其实你想一想，看一看身边，是不是就已经有这么一个人陪伴在你的身旁，更或者你自己就是别人的超级守护者，只是你没有意识到。欢迎各位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参与到我们今日份的话题当中。今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给你印象最深的一座乐园。我们刚才说到了北京环球影城主题乐园，那么各位在你的印象当中给你印象最深的一座乐园是什么呢？想一想，是在很久之前去的吗？ Okay, can I just say something crazy? I love crazy. All my life has been a series of doors in my face, and then suddenly I bump into you. I was thinking the same thing, because like I've been searching my whole life to find my own place, and maybe it's the party talking or the chocolate fondue. But with you, I found my place. I see your face.And it's nothing like I've ever known before. Love is an open door. Love is an open door. Love is an open door. With you. Love is an open door. I mean, it's crazy. What? Finish each other's sandwiches. That's what I was gonna say. I've never met someone who thinks so much like me. Jinx again. Our mental synchronization can have but one explanation. You and I were just meant to be. Say goodbye to the pain of the past. We don't have to feel it anymore. Love is an open door.Something crazy? Will you marry me? Can I say something even crazier? Yes! 这首歌，如果大家看过相关的动画电影，一定会知道它的歌名叫做什么。它的歌名叫做 Love is an open door， 爱是一扇敞开的大门。出自《冰雪奇缘》当中，安娜公主和汉斯王子见面时所唱的那支歌，公主和王子那种一贯的激情和要溢出歌声的那种爱意，你有感受到吗？其实这首歌里含着很多的小心思的，比如两个人之间其实不少对话都是官方彩蛋的节选，而且看过的朋友都会知道，汉斯王子其实是一个反派，两个人最终其实是没有走到一起的。因此呢，洛佩兹夫妇在给这首歌作词的时候，其实在给我们营造了一种效果。这种效果是什么呢？就是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是一旦真相被揭穿了，那这首歌的阴暗面也就表露了出来。所以也有人认为，这是对美国情景喜剧电视剧《发展受阻》的致敬。但我想说，好像反转的意外和惊喜从来都是迪士尼故事的拿手好戏，你说呢？ 这一次的主题乐园当中，让我们非常欢心的一个角色，我想莫过于他了。 Everybody is Kung Fu Fighting. Your mind becomes fast as lightning. Although the future is a little bit frightening, little bit frightening. The light that you're riding, light that you're riding. You're a diamond in the rough, a brilliant ball of clay. You can be a work of art if you just go all the way. Look out!Now what would it take to break? I believe that you can bend. Not only do you have to fight, but you have got to win. Cause everybody is Kung Fu fighting. Your mind becomes fast as lightning. Although the future is a little bit frightening, little bit frightening. The life that you're riding, the life that you're riding. You are a natural. Why is it so hard? 这首短小精悍的歌曲，大家想起来了吗？对，没错，是《功夫熊猫》当中的插曲，非常的熟悉哈，是不是感觉又回到了2008年我们和这只熊猫第一次见面时的惊喜和感动呢？谢谢你，北京五号线给我发来了一张《功夫熊猫》的胖胖的照片，真的是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哈。你绝对不过时，你发来另外一张照片，我知道，我大概猜一下，应该是花仙子吧，是吗？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70年代，中国功夫和 disco 舞曲成为了两种在欧美主流国家的一种新的热潮。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这首歌曲我觉得也是把当时的那种感觉给我们又复刻了一下。这个歌词翻译过来我觉得很棒，今天和大家来着重体会一下。他说，你是一颗未雕琢的钻石，裹着泥土的宝石，你可以成为一件杰作。如果你不努力，如果你不断努力，那么你就会有所收获。你要做的就是去拼搏，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熊猫阿宝就是一家面条店的学徒嘛，但是整天笨手笨脚的，却想成为一个武林高手，做着他的白日梦。但是在一系列阴差阳错当中，在一场特殊的比武大会当中，他被雀屏中选。在几位功夫大师的教导下，他也是飞速的成长，最终战胜了反派，为山谷带来了和平。其实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很普普通通的故事，但是我们却很爱看。到现在已经是第三部了吧，对吗？我还记得没错的话。所以小人物成长为超级英雄的故事，其实我们一直都在看，也一直都在鼓舞着我们不断的向前，不断的向前。我想这也是很多的电影当中的 IP 带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吧。北京时间15:16，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各位此刻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说一说给你印象最深的一座乐园是什么，为什么。欢迎你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里。 我想要告诉你树洞里的秘密，树签上 的回忆，窗边有只通缉的是你，在地图看风景，学着注定爱住咖喱，想要看美人鱼，可爱无敌。原来曾经是你画下的咒语，我爱心开始交换记忆一生里。 Oh baby， 未来和过去好像一场连续剧，描绘我和你从相遇到一起老去，我和你 《童话不骗人》来自孟君将作词，江潮作曲，新月晨夫和贺子玲演唱。怎么样，有没有一种被甜蜜包裹的感觉呢？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在他的歌词里面啊，给我们一种魔法一样的宠爱，把那种这种宠爱表现的是淋漓尽致，很生动，对吗？甜而不腻，很有吸引力。迪士尼的童话故事当中，王子和公主大多是拥有美满幸福结局的，我们也期待着童话一般美好的爱情。不知道大家各位未婚人士，在这个秋天里有没有好好的想谈一场恋爱呢？今天我们说乐园，我想会是大家谈恋爱时选择的一个比较好的场所。很多人提到了石景山游乐园，说句心里话 ，Hello Sub 1G4363DC， 这是比较近的哈。啊，还有比较近的是北京游乐园。北京游乐园在哪里？对不起，对于像我这样一个也没怎么去过游乐园的人来讲，好像6068说到的北京游乐园我还真的没去过。还有去得远的，燕林说我去过洛杉矶的环球影城，印象最深的就是哈利波特体验馆，一种沉浸式的体验，非常身临其境的感觉，骑着扫把飞行在摩天大楼，还包括教堂塔尖之间，真的是有一种心惊肉跳、惊险刺激的感觉。去到乐园， 我想一定要有一样亮眼的，那就是烟火。 心海携着光而来，我心若尘埃，不忍染裙摆，爱别出心裁，烟火被星辰青睐。转身才明白，心空了愉快，思念已星河翻涌成海，烟花也闪耀，给星辰未来，只要你在。烟花也怕盛开，看着你眼里光暗了下来，才笑自己活该，心动了却怕配不上你想要深爱，不忍染裙摆，爱别出心裁，烟火被星辰青睐。转身才明白，心空了一块，思念已星河翻涌成海，烟花也闪耀，给星辰未来，只要你 这首歌《烟火星辰》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是电视剧《你是我的荣耀》当中的片头歌。有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是给我们讲述着男女主人公穿越星海的双向奔赴。我很喜欢这个和弦，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真的让人印象深刻。这首歌叫《烟火星辰》。好了，看看时间，中场前我们再安排一首好听的歌吧。邀请大家来听一首德语歌，翻译过来的名字叫做《情歌》，是一位非常稚嫩的嗓音给我们打来的。这个稚嫩的嗓音的名字，来，他叫安奈特·路易森，这是一个身高只有1.52米的那很娇小的女孩，有一张很平和、很轻柔的脸庞。他出生在德国的一个单亲的家庭，在祖父母的庇佑下无忧的长大，然后自然而然的唱歌进入到了他的生活当中。我们来感受一下这如水一样清纯的音色。 Meine Zweifel waren ihr Geld nicht wert, sie ergaben sich dumm. Du bist alles, was mein Herz begehrt, es schlägt pausenlos um sich herum. Hör für immer auf, in mir zu ruhen und fall jeden Schritt wie ein Clown in viel zu großen Schuhen. Ich weiß nicht mehr, wie mir geschieht.Alles an mir will zu dir. Mein kühler Kopf öffnet Tür und Tor, weit über beide Ohren. Das Blut in meinen Adern gefrieren, als ob mein Bauch sich im Rudeln übt. Scheiße, bin ich verliebt. Hab jetzt schon viel zu viel zu verlieren 就是这样，我们

起就问有引力，我因为你开始相信那些大道理。天空有太阳暖暖的放晴，就记得下一场大雨，我和你正在雨中穿行，收集每个点点滴滴。喜欢你看着的大眼睛，对什么事情都很好奇，每天拿着苹果想定律，该爱到底是反都忘记。当我偷偷看你，当我偷偷的想着你，是不是深奥的问题。我们的爱情是丘比特安排的游戏，还是个傻老人他傻傻分不清。你说靠在我的肩膀有心电感应，说不清又不像是梦境。我们的爱情是两个星星眯着眼睛，还是命中注定我们会在一起。牛顿说过有种东西叫万有引力，我因为你开始相信 这首歌，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并不陌生，来自汪苏泷的《万有引力》。欢迎你继续为我守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万有引力》。让我们相会在9月21号的月光音乐会。说到引力，其实真的，月球的引力才让地球上产生了四季的变化，而且就是因为月球的引力才会产生月球表面的这种潮汐的变化。所以如果没有月亮的话，我们很难想象我们的地球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如果没有它在相对稳定的轨道上围绕地球运行，其实地球本身的状态真的是没有这么稳定的。我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说的就是月亮的能量。他说其实月亮对于地球上的生命最大的帮助远远不止这些。我们大概知道恐龙灭绝的原因就是因为小行星撞击地球嘛，而月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扮演了一个特别棒的角色，就好像是地球的一个盾牌，一个保护神。你看月球上密集的那个环形山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没有它，地球乃至地球上的一切都不会是像今天这个样子。所以这个中秋，这个属于我们中国人团圆的节日，我们当然要热热闹闹的来庆祝一下。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的话题当中。今天我们和大家在中秋之前说一说逛乐园这件事情。有很多朋友身在北京，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很好的去处，比如说杜 Pure 就说了，乐多港奇幻乐园去了2回，也因为没有什么新意，可能这是一座比较久的一个乐园吧。恋自然说是乐高主题乐园，所有的游乐设施都是乐高拼的，自己在里面开心的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北京葫芦侠说给他印象最深的一座乐园是北京世界公园，露天艺术剧场、亚太大舞台、非洲小舞台、泰国村大象馆以及各种盛装表演，而且点缀世界著名的建筑景观有将近100座，你会看到很多的原作风貌。还有非常多的朋友，比如说1840提到了欢乐谷，真的是大人孩子都可以玩的不亦乐乎。那么好，我们接下来就来在一首韩语当中感受游乐园好吗？ 같이맑고시간이모자라다느껴진다면매일약한게생할게요주도서기다릴필요없어자유이용권은준비하고여기모든것이 always 널기다리고있어입구지나그나무앞에마중나가서있을게요그곳에서부터내손꼭잡고날따라와주면돼요저기관람처럼갈까요당신위에만들고가고정원과내마음을보여줄게요저롤러코스터는어때요홀로지새우던밤처럼오르라내리라해요꿈과사랑이가득해요신비한세상아이스크림같이먹어요초코와바닐라고민이된다면꼭나외주를사올게요귀신의집으로갈까요무서우면안겨도돼요이손만놓치지말아요조금더 歌曲翻译过来的名字叫《游乐园》，这是韩国男子演唱团体 EXO 成员边伯贤为大家演唱的。我很喜欢这种柔美的声音和吉他旋律调和出来的那种味道，中速的 R&B 风格是不是让我们一下子就跟他沉浸了下去，沉浸了下去？一起跟他在游乐园里欣赏着很多彩的风景，对吗？你会不会想起那一个词？名字叫浪漫。很多人常说游乐园就是浪漫本身，旋转木马就该配王子。是的，很多时候我们在游乐园里就是会觉得心动的气息会弥漫在每一个角落里。所以不管是接下来要来的中秋还是国庆大假，都希望大家能够带自己、带朋友、带孩子去来一趟游乐之旅，来一场浪漫的邂逅，或者是来和家人进行一场久别的游玩吧。接下来的这首歌在前几年真的是火遍了全国，在很多的版本当中，今天我向你来推荐来自许娜的这一版细腻唯美很有表现力的一版。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听说疯帽喜欢爱绿色，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杰克他有竖琴和魔法，听说森林里有糖果屋，灰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鞋，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白雪是因为贪玩跑出了城堡，小红帽又建议只自己变成狼的大 听说睡美人被埋葬，小人鱼在眺望金殿堂，听说阿波罗变成金乌，草原有奔跑的剑齿虎，听说匹诺曹总说着谎，侏儒怪拥有宝石满箱，听说悬崖有棵神樟树，红鞋子不知疲倦的在跳舞，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睡美人逃避了生活的煎熬，小人鱼把阳光抹成眼影，投进泡沫的怀抱，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沾染魔法的乖张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城里梦幻的河，分隔了理想分隔现实，又在前方的山口汇合，川流无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又陌生。 画阵，他最初的那个版本来自暗杠，这首歌也是暗杠写的，这当然是他的一个笔名，但是我很肯定的是他一定是有生活阅历的人，我觉得只有那样的人才会写出这样的歌，他让我们相信美好。怎么讲，我觉得更应该准确的说，他让低年龄段的人喜欢他的美好，但是也让到了一定年纪的人感受到了一种生活的割裂，而最终呢，有更多的生活阅历的听众在这里听到的是希望和勇气，对吗？这条童话的河分隔了现实和理想，又在前方的山口汇合了起来，勇气和希望永远都在哈。今天我们提到了乐园，有不少朋友很有印象，有提到西海子乐园，有提到香港的海洋公园，还有南海子公园，在北京的公园还真的是很多。小多多提到的是陶然亭公园的大滑梯算是一座乐园吗？当然，我觉得如果你在小的时候去的话，那么那样一个大滑梯对于你来讲绝对是童年最棒的乐园。听了刚才这首童话阵，我突然想起来 Mr. 梁在他的留言当中的这一句，他说家其实是永远的乐园，哪怕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矛盾，哪怕心是乐园有各种不如意，这就是一个有阅历的人能感受到的，家是乐园。那好，接下来我们就在家这个乐园当中来一场游园会吧。收录在一个人的专辑《七里香》当中，但是却一改往日的那种伤感的风格。 装我却疯狂爱上，思念跟影子的傍晚一起变拉长，我手中那张路程全被我收养，不论在他地纷纷下风一样形状，我却能够来记你的气质跟脸庞，能够几根流离在清晨朋友的敏感，像我的习惯被你看着，他会像一朵艳阳，我悄悄